聲音獨家，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曾经缴付任何 myradio 七月或八月节目月费的网友，而家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玉文新书》。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喂，过嚟帮手啊！ 搞咩啊，家姐？唔得闲啊！ 趁落雨装翻啲水咯。 吓、啊，你冇嘢啊？淋病你啊？快翻入嚟啦！冇交水费咩？ 冇交，交水费我就真系交错，交 my radio 嘅月费我就一定唔会错。唔系你有得咁叹听玉敏踩场咩？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我翻嚟第三次啦，嗱，头先咧讲嗰段民主党啊，琴日见咗港澳办饭嘅副主任啦，呢段消息咧，其实仲有好多嘢咧，可以大家思考一下嘅。 唔係個問題嗱，我頭先講嗰啲，大家可以當我即係一貫以來即係批判呢個民主黨啦，係咪？咁但係我哋覺得好奇怪，你此時此刻，你同呢、這個即係港澳辦副主任即係嗰個高調嘅所謂會面，所謂何事咧？請問，嚇、一個主席，兩個副主席，同港澳辦嘅副主任喺中環一間酒樓午膳。民主黨俾錢，咁即係點啊？你俾錢就代表誒，唔係佢我請我㗎，咁即係唔係共產黨收買我啦？咁屌食飯啫嘛，你老味，呢啲係矯枉過正啦，大佬啱唔啱？ 咁調翻轉諗啊，佢收買共產黨啊嘛。 咁係啦，我即係而家就屌你，佢特別強調呢餐飯我哋俾錢嘅，咁即係代表咩啫？屌你真係代表乜嘢啫？嗰個無關宏旨嘅邊個俾錢係明唔明啊？ 唔係嗰間酒樓俾錢都仲得， 你講呢個咩意思啊？即係嗱，飯都係我哋俾嘅，咁即係喂，你如果咁講就係你主。主动约佢见面嘅、哦，可能系、你透过梁爱诗主动约呢啲即系港澳办官员见面嘅、哦，系嘛？ 不过仲可以咁谂嘅，就系、是、呢个主动咧见面之后咧，有啲人可能会以为咧呢个见面系不会被报道嘅。 唔系，佢哋可以解话嘅，喂，但系我哋都系讲沟通嘅，啱唔啱啊？系咪先？ 沟通嘅形式应该点样 咧？我哋一路民主党啲主张系要同中央沟通嘅，系咪？要中央听我哋嘅意见嘅，我哋只系做呢样嘢啫。咁，但系你要明白，你嗰啲选民唔系咁样睇噶啦，我话俾你听，系嘛？你估即系嗰啲即系有份参加占领运动嗰啲人会咁样睇咩？系咪？所以呢个系死亡之吻嚟嘅，我真系唔明，完全唔明佢哋想点。 但系你可以同上一次对照一下噶嘛？上一次咧就入去中联办，跟住影翻相出嚟，咁佢就造就咗咧。就黃毓民咧出一本叫《民主黨賣光失錄》，有圖有真相。 而家唔該出張相啦。 係啦，而家就唔該你出張相啦。但我懷疑張相都未必咁容易出嘅。咁但係你即使有呢單新聞咧，其實即日後嘅選戰嘅時候咧，必定有人大做文章㗎啦。 咁佢一定會解釋。咁我哋香港係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特別行政區，咁我哋同中央官員溝通係咩問題啊？嗰啲人咁講咯，咁啊啱咯，你唔好撚做反對派啦，仆你個街，係咪？所以我最近接受一个中学生访问的时候，即是提到这个本土运动，我说整个本土运动其实是两个字的，叫夺权。 就不是好像商學那些什麼重奪我城啊，咁唔系，系夺权，系夺取政权，简称夺权。讲完啦，咁啊，就系话要夺取政权，就系要从中共干预底下，系嘛，去夺取政权啊嘛。咁你个斗争嘅对象咪共产党啊，大佬。喂，你有啲人话斗唔斗得过佢，斗唔斗得过另外一回事。你系咪个意识形态？你就要明白呢个系一场斗争嚟噶嘛，大佬系冇数讲噶嘛，你要讲数，你永远系唔够佢讲噶嘛，系咪啊？咁系咪夺权啊？即系夺取政权，简而言之叫做系嘛？而呢个夺权嘅意思咧，就系话你要香港人自主啊嘛，系咪？就算你喂要服膺一国两制。这个这样的伟大的构想和理念，那你就搞真正的货真价实一国两制咯， 是吧？自治 基本法就是香港人自己制定咯，简单而已嘛。夺权两个字讲完，是吧？够胆用这个爱来做选举的诉求的， 那你就很清晰告诉人你是什么派了，夺取政权，不是重夺我城的，大佬不要这么文雅。政治不是请客吃饭来的，大佬本来就是夺取权力的，大佬夺取政权，现在这个政权是被共产党完全操控的，是不是？他自己带头违反基本法里面的承诺的，是不是？那你只不过将颠倒过去，颠倒过去，重新颠倒过来而已，是不是？所以整个本土运动的精神就两个字，夺权，是吧？你再将它演绎解释就是香港自治、香港自主，是吧？这么简单，夺权就等于夺取政权，是吧？咁你共产党就系咁去批判佢敌人噶嘛，夺权啊嘛，你系咪 野心家？ 野心家嘛，夺权啊嘛，咁夺权夺权，咁你个权喺边度嚟嘅啫？人哋点解唔夺得你咧？系咪？你就算是人民给你的权，你通过选举产生的政权都可以被人夺权的嘛，那人家就通过选举就夺你权了， 那是制度化夺权， 是吧？颠覆政府，颠覆就是什么？颠是什么？就是把头调转而已，叫颠覆的嘛，是吧？那会你合法颠覆的嘛，这个是你没有下下个人家颠覆政府，叫你有合法颠覆的嘛，合法颠覆就通过选举咯。台湾出年就是民进党合法颠覆国民党咯，我而家讲定都得噶，李登辉都讲定啦，已经系咪？呢、這个就叫合法颠覆，通过选举，通过人民嘅授权去改变嗰个政权，系咪？即系而家美国都搞到如火如荼啦，而家最近最红嗰个叫即系民主党嘅， 唔系Donald Trump，Donald Trump 留翻少少讲啊，留翻最后五分钟讲佢啊。 唔系，你唔使唔系，我就讲 Trump 就系讲呢个大亨，呢、這个右派大亨。 呢个就唔系香港大亨啦，呢个真大亨，呢、這个共和党候选人，系吓。 参、這個、选人啫，未系候选人。 参选人 系候选人，就要经过共和党初选胜利嗰个就叫候选人。 点解咧？点解我噏错咧？因为而家睇大热，我个人都佢想去佢，因为呢条如果呢条 Donald 啊，呢个又叫 Donald 系啦。如果呢条友真系走去电视辩论咧，我真系觉得真系 呢个又叫 Donald Trump， 直情就火花四 射。习近平嚟咧就唔好俾牛扒佢食嘅，点解叫真食麦当劳 啊？唔系啊，佢呢个人讲嘢咧又差唔多头先我哋讲啊。冇包袱啊！ 冇 啊！接近我哋做网台嘅， 唔系佢系中意乱沟咁噏嘅。 嗱，你啱呢个说话，我应该翻嚟醒。 佢系中意乱沟咁噏嘅，我话俾你听啊，不嬲都系咁嘅啦。Donald Trump， 我有一本佢嘅书啊，大佬好多年前噶啦，嗰本书系 OK， 即系佢有搞赌场嘅，知唔知？大西洋城有赌场嘅，大佬 有地产大亨啦， 地产啦，系咪？咁啊，有好多即系好多即系艳闻嘅 花边新闻，好多佢同香港呢。呢啲大亨都熟嘅，佢同香港啲大亨都有过交往嘅。 好嘢嘅呢个系冇包袱，你讲得啱啊，冇包袱。 啊，嗱，依家先讲嘅，但我想问咗你样嘢先，就即系下个礼拜我哋就唔放假啦，系咪？九月三号， 九月三号放佢老尾。如果你个抗战七十周年，要关我哋差事咩？系咪先？ 嗱，变咗冇得放啊！嗱，我就好坦白嘅，嗰日咧，即系我就真系唔想放，道德上。但是我的同事呢 如果唔放咧，就要補，即係補錢俾佢哋。咁我逼於無奈都要去放，係嘛？即係公司冇辦法啦。咁但係呢個情況咧，我想問你，而家傳說咧就前國民黨嘅主席連戰會翻去 參加呢個抗戰70周年紀念。咁呢個唔出奇啊，大家都唔會覺得意外啦。如果係係嘛？咁郭伯川就唔去， 講咗啦，佢講話一定唔會去 嘅。郭伯川唔去，咁就連戰去。其實我自己都觀察咗咁多年咧，其實國民黨好多慢慢佢都冇出路啦嘛。呢啲老一派嘅到最後就投共啦。過去好多反共立場非常之堅定嘅，例如做個政治作戰做政戰部主任嘅呢個許黎龍咧，即新黨嘅創辦人之啦，咁咪一樣係咪？而家新黨嘅主席鬱慕明係嘛？呢一班以前呢、這個做過呢個省主席嘅邱創援咁、全部都係係嘛？即係已經變成投共。系咁啊！ 即系统派就投共， 但系呢啲人已经冇权力噶啦，系咪？基本上已经系对台湾嘅政治系冇任何嘅影响力，系咪？郭伯川反而好啲，我觉得系咪？佢始终都系即系做过蒋介石嘅侍卫，参加过抗战，系咪？带过兵，系咪？即系佢始终就系、 军人嗰种， 好反共，系咪？咁佢因為佢跟過蔣介石啊嘛，佢即係對蔣介石嗰個反共嘅思想即係非常之了解，所以蔣介石嘅日記有幾本日記，佢做注即係做注釋啊，等於係係嘛？咁我幾本書我都有嘅，咁你睇佢入邊嘅書裏邊，因為佢比較熟悉嗰段歷史，所以佢就將即係蔣介石喺嗰個階段嘅嗰個日記咧，佢做一啲即係解釋，咁啊同埋所謂注釋啦嗰啲就係、是、嘛。咁佢有條件有資格做呢樣嘢咯，所以我覺得佢基本上嘅立場都係企得比較穩啲嘅，至少反共嘅立場企得穩。 但係你唔止呢樣嘢嘛，而係而家你譬如喺香港或者喺大陸，你係將成個抗戰嘅歷史係篡改嘛？你見到條標題就係共產黨是即係呢個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啊！咁好明顯呢啲係大話嚟㗎嘛？咁而家人人都講你，包括你，連你去 你歪曲事實， 連你去。即係呢個前國人當主席連戰你都去，咁你嗰個潛台詞係咪話你 endorse 咗呢段戰國歷史咧？ 嗱，譬如郭伯川佢喺大陸訪問，佢睇到即 係 一啲所謂講呢個抗戰歷史嗰啲，佢就即刻 直飛 話你係歪曲係嘛？咁你連戰即係咁去參加，我都唔知佢為乜咁啊？咁佢個仔亦都係因為咁樣瓜柴嘅啫嘛，選市長係咪？其中一個瓜柴嘅原因啦，係咪？就因為你同共產黨走得太近啊嘛， 咁呢個就港台都歷來如此嘅咯。 大家要明白呢個係票房毒藥嚟嘅，係咪？即係你，不過今次國民黨都唔使你共產黨加持，佢都係瓜㗎啦，唔需要共產黨去加持，國民黨都係瓜得㗎啦。 咁但係你仲有國會呢個立法院選舉啊嘛， 所以就係啦。如果真真正正喺台灣你搞政治嘅人，譬如你國民黨，而家國民黨嗰啲立委啊，或者國民黨啲即係青壯一輩咧，喂佢都唔想個黨瓜柴㗎嘛，係咪？咁佢都希望喂總統選舉多數都係輸，你紅手柱點樣困啊？冇得困噶啦。咁但係個立法院係咪要即係起碼係要保持一個多數黨嘅地位啊？係咪？咁如果呢個多數黨嘅地位咧保持唔到嘅話，咁就好大鑊。點啊？民進黨做嘅民意調查已經話你係輸噶咯，佢哋過半噶喎。係咪？咁如果佢有過半數喺議會裏邊，總統又係佢做。個政府是他，咁即係話政府行政同立法兩權就集中喺一個政黨嘅手裏邊。嗱，呢個係唔健康嘅民主政治嚟講。你國民黨都係噶，上一屆政府國民黨然後即係個立法院即係國會有國民黨過半數嘛。所以呢個係唔健康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反對力量嗰、那個即係制衡嘅力量就唔夠啊嘛。所以如果啲選民醒目嘅就係、是、嗱，總統俾你民進黨做。但國會嘅多數黨係國民黨，咁呢個反對黨就有力啦，係咪？咁對於民進黨嚟講，就梗係希望話打到政府又係我，個議會又係我係多數黨，咁我咪即係 個施政咪即係個窒礙咪少咗咯咁，但係又都有個反效果嘅喎、哦。屌呢個政府又係你，議會又係你，跟住你就喂你就一定係受民眾嗰個監督好嚴厲嘅。所以今天你蔡英文去撐呢啲反課綱嘅學生係咪啱？作為一個反對派嘅領袖，係絕對應該撐呢班學生嘅，我覺得係咪？咁好啦，調翻轉頭到你執政嘅時候。又有一班學生要衝你教育部，衝你立法院，你又冇撚講嘢咯，唔該你。大會會講啦，啊，我哋講法治噶，咪我哋可以傾噶，咪一樣啫嘛。邊個掌握個權力嘅，佢就一定係換咗個腦袋噶啦嘛。呢個係必然嘅。所以當你執政嘅時候，你就一定要有個心理準備，你要接受好無情嘅批判。 嗯， 咁啊，包括投票俾你嘅選民都可以批判你。呢個就係民主國家。啊，即係一個基本嘅精神嚟嘅，係咪？好多人唔中意民主，就係、是、因為佢覺得冇效率；好多人唔中意民主，就係、是、因為覺得民主唔可以俾你話曬事；好多人唔中意民主，就係、是、因為民主會令到執政嘅人好頭痛，係咪？到今時今日，香港都大把呢啲人啦，係咪？ 咁佢而家咪好頭痛咯。嗱，淨係舉個例子啦，你元帥呢單嘢而家越嚟越荒謬啊嘛， 乜都有。 即係你呢個咁嘅唔得掂出嚟講話，教你點飲水。基本嗰個大家香港人要堅持一樣嘢，就係啲水係唔應該有重金屬。但係而家竟然係冇人講呢樣嘢，即係呢個已經係變成一個即係荒謬，變成正常啊！正常嘅嘢喺香港嘢係講唔到噶啦啊！你連啊咩傳媒啊，而家都係咁講法，咁你點教啫？係咪啊？而且個政府係可以荒謬到而家出嚟。唔讲咩听点查法㗎喎。係咪嗰间即係被怀疑喺汉字有问题嘅公司，而家你有边个人去查呢？冇嘅。係咪咁郁闷呢件事咪要等到立法会。 都係要等立法会开会。我哋9月2号内会要开一个内部委员会。内会要开会特别会议讲呢个元水事件。 嗯。 就嚟緊嘅9月2号。咁立法会未复会嘅呢个係一个特别会议。 梗係特别会议啦，你等到又等到10月。 就唔会等到10月㗎啦，呢个就。9月2号就有一个会。咁嗰个会呢，我哋就会就呢件事咁又要求政府交代。 不过你都即係我又觉得呢个政府喺而家呢个状态真係。不会有啲咩特别嘢做到咯？ 大佬个特首都要个人普通袭击，即系得闲冇事做 啊！屌你，得闲一头啊，得闲一头 系咪啊？屌你都要个人普通袭击咯，咁你话啦，屌你，即系你其实官微之处一个咁嘅人，你要点样去管治香港？系咪？屌你喺立法会一件咁嘅小事系咪？咪公众自然有佢个判断啦，系咪？你老味 咪出年唔选黄毓民啫嘛？ 系啦，出年咪唔好投票俾我咯。如果我选举嘅话，好简单啫嘛，系咪？你啊呢、這个扑街掟杯嘅，屌你真系系嘛？唔好投俾佢咁咪得咯，系嘛？ 选举论坛就系问呢样嘢 噶。系啦，咁我中意掟柒佢啊，咁咁讲嘛，系咪？咪即系咁样得唔得？咪一样得嘅啫嘛，系咪？咁你咪唔好投票俾条友咯，系嘛？即系老实讲啊，杯又唔系掟你，系咪？你掟到受伤咩？系咪？即系老实讲，呢个喺法律上有得拗嘅。就算好啦，我当你好有把握，屌搞掂晒所有嘢啊，判到我定罪啦，咁又如何？屌你咪正经嘢唔去做，哇！呢啲系正经嘢嚟嘅，原来。屌你排除异己啊，打击呢个即系反对派啊，系咪啊？屌你打压反对派呢啲系正经嘢嚟。 你又唔又记得记唔记得呢条友初上台讲嗰啲咩说话？民生无小事。跟住到呢个政改过唔到之后，就话专注民生。咁你而家就民生最大镬，佢一路都唔做嘢，就加嚟走嚟搞黄毓民。 就唔系净系搞黄毓民，屌你搞好多人喎、啊、佢，你明唔明啊？喺香港大学佢又伸只手落去，屌喂喂委任个任命个副校长啫，扑你个街，又要伸只手落去搞场大龙凤，系咪？搞到啲学生啊，就要冲击你个即系啊校务委员会。 而家唔敢话，即系为咗防止冲击啦，即系掉头走啦，啊去个另外一个地方啦。 样衰到不得了，系咪啊？冇得搞啊！即系你有佢一日，你香港都屎得啊！我话俾你听啊，系咪？所以而家有啲人已经同佢数紧日子啊！ 咁要数啦，倒数啦，同佢倒数啦， 已经同佢数紧日子噶啦， 不过亦都可以咁讲， 同佢倒數之餘咧，呢條友咧癲起上嚟咧，又會搞多啲嘢出嚟嘅。 啊，咁肯定嘅，佢 short 噶嘛。 係啊， 啲龍蝦咬春袋咬你都 short 曬。係啊，呢一句叫啊龍蝦咬春袋。 啊， 係咪啊？咬到 short 曬啦，就係咁咯。 唔係啊，我懷疑呢條友呢年零兩年咧，仲會搞多啲特別更加黑人憎嘅嘢出嚟啊！啊！即系唔令到香港人憤怒嘅嘢，唔令到香港人覺得被挑引嘅嘢，佢系唔做嘅呢個人啊。 唔係，但係你其實仲有好多嘢要做噶嘛，係咪？房屋問題、醫療問題，係嘛？老人問題，九啊幾樣嘢擺喺度，係嘛？你唔係，屌你即係關人撚事四個大字，係嘛？一味喺度搞鬥爭。我嗰日喺嗰個房屋委員會嗰個鹽水嗰個特嗰個會議裏邊，我咪就話啲官咯。我話你哋有個老細咧，就係中意搞鬥爭嘅。OK， 咁你就死得啦，係咪？跟住一個咁嘅老細，係嘛？佢以天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唔覺意以為自己係毛澤東，屌你！原來佢係毛澤西，屌你係嘛？屌你中意搞鬥爭，日鬥夜鬥係嘛？係人都鬥係咪？喂，你而家鬥到咗啲反對派咩冇？屌你搞個創科局又俾人拉到，係咪啊？咁你心心不憤咁啊點咧？可能十月再嚟咁啊，唔覺意又拉到咁點咧？係咪？屌你真係係無能，基本上就係咁啊！即系我喺度谂下，佢隔篱左右呢班友都做乜嘢噶？啲邵善波嗰啲，张志刚，屌你冯伟光，哇！屌你啲有史以来最烂嘅一个团队就系六八九团队。而家搞到我即系收到风啊！不过我唔兴讲呢啲嘢嘅，啲留翻俾李慧玲讲啦。不过佢可能唔知。屌你同阿范徐丽睇都唔啱，咪同阿罗范超分都唔啱嚟噶，好似 系嘛？ 系啊！屌你一个中意斗争嘅人，你边有得搞啊？系咪？好嗱，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仲有几分钟啊！咁啊，喺度再呼吁大家咧，就第一就交月费啊，帮帮手，拜托。第二咧就係台慶八週年，希望大家 訂位 啊可以參加，係嘛？咁啊，而家距離呢個八週年十月六號咧，十月十六號咧，仲有一段時間嘅。咁啊，咁但係都早啲訂又好啲咯，係咪？咁我哋預人數啊、各樣啊、安排啊，都比較方便啲嘅。咁啊，直券就係300蚊一位，咁大家食餐飯開開心心啊，嗰個聯歡晚會嚟嘅啊。咁我哋都籌款嘅啊。咁所以大家嗰日都即係除咗買隻券之外，你都可以代定啲錢嚟都得， 代定啲錢。 咁可能我哋請阿台長打一套券俾你睇，咁你就即係隨緣落座捐贈下，睇下個打嗰套券值幾多錢啦。 我就唔知打券噶啦， 唔知打券唱埋歌做埋戲。 唔係有啲即係我平時少做嘅嘢做俾大家。 Okay, 平時少做嘅嘢變魔術。咁而家咧，我哋而家又研究緊咧，可唔可以請一啲人去做一啲表演啦，開心啲啦。就是那種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啊，重速報名啊，訂席券 ，OK， 咁啊，75位，咁都幾好噶啦，大家即係一齊仔仔一堂咁開心。 但係我想講咯，即係個時間就過得好快咯， 8年 呢個台咧，咁就8年啦，啊，咁啊8年之間咧。又你話好多嘢發生，有好多嘢發生。 嗯、 你又冇咩發生，又真係冇咩發生，係、嗯、嘛？大家繼續做節目，我同你又喺度 又繼續未死得 喺度做節目，係 嘛？想你死嘅人又不得請，真 係。唔係我好驚咧，呢個咁嘅狀態咧，即係想你死嘅人咧，又繼續係搞咗好耐好耐之後都唔停嘅。 唔係咁啊，想我哋死嘅人自己死咧埋冇嘢咯，係咪？好簡單啫嘛，佢都會死嘅。 即系咁纠缠啊，纠缠咗成10年啦，又系嘛，又十年啦，咁纠缠又十年啦吓。咁香港又毫无寸进，你睇到就 何必咧？系咪？ 每日都喺度沉沦。唉， 我哋咧永远就得个反驳嘅啫，我哋唔会主动搞人嘅。OK， 咁嗰啲契弟咧就系处心积虑，系嘛，无孔不入。但我哋只系迎战嘅啫，有时直情迎都唔迎，有鸠你系嘛，即系咁样系嘛。 咁但系去到此时此刻嗰时，即系今时今日，你睇到头先你提过啊嘛，就系呢啲情况已经演化成为一个即系实实在在令到有啲参与呢个抗争人啊，系。 而家我自己觉得最悲哀嘅咧，就系我哋而家受即系受难嗰啲，全部都系啲后生。 系啊，系。 我哋啲年紀大嘅冇受到難，全部都後生去受難。 而且仲係第一代出，即係佢哋啱初出嚟就 九十後去受難，無端端整個案底咁樣。即係呢個係我哋覺得最悲哀嘅一件事，係咪？屌呢個捉鳩曬你嗰啲老嘅坐監啊嘛！你有啲好撚想坐監噶嘛？嗰把口話咁啊，捉鳩佢坐監啦，係咪？你捉啲後生仔坐監，係咪？呢個即係係。即係好悲哀嘅一件事，好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交月費，唔該。 My Radio 八週年台慶聯歡晚會，10月16日晚，黃大仙富林皇宮，300元及1000元門票現已有售，購票查詢請電24673088。